月催人老，年年都忘掉。一壶浊酒，把梦醉倒。生死也寂寥，谈一个拥抱。管他迟与早。少味道，爱恨滔滔全都一笔勾销，只想好好把握今朝。你那么好，我用一生祈祷，带着你江湖里笑。